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若阳，我在这里等。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Don't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all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Take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北京时间的16:02又开始今天的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的直播了。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嘉宾，就是畅销书作家赵民，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女神百分百啊，哇，我会觉得误入了一个其他的不相干的节目，他以为是一个讲女神的节目。 你走错直播间了是吗？我们节目经常有男的哈，这个健身教练啊之类的。 哦，真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你的代入感是很强的，就是。 但没关系，对于我来说，你是我的女神嘛。 好。有这句话够了，好了，你可以走了。开玩笑哈，这个赵民呢，今天是以畅销书作家的身份来到直播间当中。不过呢，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首先进入我们的女神麻辣烫环节，赵民也稍作休息。好的，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呢，关注几条影视方面的资讯。八月的电影市场呢，可以说是一片混战的景象。国产动作片方面，冯德伦执导，刘德华和舒淇等等领衔主演的《侠盗联盟》将在8月11号上映。导演冯德伦和女主角舒淇这对夫妻档也是结婚之后的首度合作，粉丝应该非常的期待。而片中呢，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刘德华了。他今年1月份的时候在泰国拍摄广告的时候呢，不慎坠马了。导致骨盆多处骨折，还有肌肉拉伤。随后呢，随着这个半年的休养啊，如今也是正式复出了。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片段。 小姐，上菜了。 少说话，多做事啊。 Has patience. If I don't get him now, I'm afraid I won't ever get him. My God. Lockdown, Alexis, to the hotel, parking lots, everything. Showtime. 如果他不死，我就没有安宁的日子。 Johnny. So you want to use me as bait? What are you up to? Good to be free. Not yet. I want to see always. 不是猎豹只能追一次银狼，我还要看他狼大一点。 这次行动不如不是， 不能再出错。 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选择。 这是我最后一次。再不走你也走不掉。 我最近刚好去一个拍档，收了我吧。 哎，他这次表现不错。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侠盗联盟》的一个宣传片了，8月11号上映。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是请到了畅销书作家赵民啊，也可以跟赵民来互动一下。互动方式呢还是可以打开一直播平台或者是花椒直播，然后找到活力982，然后就可以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来互动了。那么在今天正式开始主题之前呢，我们还是继续女神麻辣烫的环节，再来关注一下哈、啊、看看进口大片。整整两个月，暑期档是终于将迎来一部好莱坞的真人大片，叫做《极盗车神》。那么这部影片呢是在8月25号上映。无论是海报还是这个其他的风格哈，都有那种漫画的感觉，有那种这个赛道界的混合版还有前卫版的感觉哈。本片是由英伦的鬼才导演指导加上编剧的，讲述了天赋极高的这个犯罪团伙司机宝贝听着音乐开着车的故事哈。我们看到他的一个宣传海报，感觉就是很有故事的样子。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电视剧方面的消息哈，古装电视剧《秦时丽人明月心》将在8月14号登陆优酷和浙江卫视的周播剧场。那这部剧呢是由迪丽热巴、张彬彬、李泰、张璇等等主演，讲述了一场又是虐心的旷世之恋，还有一段风云变幻的家国故事。那迪丽热巴扮演的英气温婉的公孙俪，还有张彬彬扮演的嬴政，分分合合波折不断，在家国离散战火纷飞当中展现了江湖儿女的情怀。我们还是先来感受一下他的片段。 我的男人必须是读过书又习武的侠客，最重要的是有一颗扶弱济贫的心。 要是世上没有这么完美的人，师妹打算孤寡一生吗？ 那又如何？要是有天我真的孤寡了，师兄你要陪着我哦。 这秦国我本天下，你是试试。 刺杀秦王之计就是白白送死。 众臣听令，即日起我大秦追击魏国民女公孙俪。 奉大王命接公孙姑娘进宫。 秦师兄忘了我吧。 都封你为良人了，为何见到寡人不叫大王？ 你从来就不是我的王， 只有我才是你唯一的王。你进了寡人的王宫，便休想离开半步。 好了，刚才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了哈，大家伙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互动方式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或者是在花椒上面搜索活力982。那么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啊，这个也是今天聊话题的一个正式环节了，马上进入今天的补习社环节。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好了，16:10，我们进入今天的哈这个正式聊话题的环节了。我们再次请出畅销书作家赵民，欢迎赵民。 大家好，大家好，赵爽、哎、你好。 哎，这个赵民其实以前也是我们北京电台的同事哈，后来因为经常跟各种嘉宾啊做访谈啊，然后出去采访啊，发现啊人的说话真的是太重要了，这情商也是太重要了。 没错。 于是呢，就自己现在写了一本书，并且非常畅销哈。今天是就是以这个畅销书作家的身份再次回到我们电台当中哈，和咱们一块儿聊一聊这个关于情商的话题。所以咱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真正的情商到底该怎么解释哈。大家伙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这互动方式呢还是可以通过一直播或者是花椒的平台搜索活力982。您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啊，或者是您想打招呼的话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真正的情商到底是怎么解释。哎，赵民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打算研究说情商这个话题了呢？ 因为我会发现我自己其实是个不会说话的人，而且发现自己是个内向的人。 我 不敢相信是吗？ 身边有好多的主持人朋友，然后包括这种我们觉得特别会说话的人，他说我是有这个孤独症，然后我是有这个说话的和社交障碍。我说不会啊，你怎么可能有，是吧？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样的一种 可能还到不了社交恐惧症吧，但是至少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就是在外人看来啊，就是受众啊，包括身边的朋友会觉得啊，你是做主持人的，你是做记者的、你应该是这个八面玲珑啊、应该是这个口才非常的棒啊、能搞定任何的人，搞定任何的场合。那在工作当中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一面，但是呢工作了十几年之后，哎呀透露年龄了啊！那工作了十几年之后，忽然发现，就是也不是忽然发现吧，就是一直发现自己在生活当中，跟父母啊，包括跟亲密关系，比如说跟自己的情侣，在处理一些关系的时候，发现自己不太会讲话，而且情商偏低啊，特别是在处理一些矛盾冲突的时候，情感冲突的时候，包括怎么样更好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的时候，就会发现阻力特别大。然后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就是在外人看来我们很会说话，但实际上自我的认知当中，你又发现自己是个不会讲话的人。所以我就很想知道，究竟从不会讲话到会讲话中间是什么东西隔在中间，我有什么样的办法把它打通，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对内对外都会讲话的人。 还真是，我觉得赵民说这个一点都不耸人听闻啊。我周围的很多的朋友，因为都是同学嘛，也都是学这个主持啊或者学媒体的哈、 对对对。 然后就曾经有一个人特别疑惑的跟我说，他说他的男朋友是一个主持人，但每次他们俩吵架之后呢，他男朋友就走人了，说也不解释、也不把这件事说清楚。我说你的男朋友就是在我们眼中是一个非常会说话跟非常会解决问题的人，就包括听众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呀什么的，经常还会去找他去解决。可是真正到自己的关系当中的时候，他会选择用逃避的方式去处理问题。 是的，就是说职业社交和你的亲密社交其实是两条线， 对， 两种方法，两种状态。 对，所以咱们今天也是聊一聊这个情商方面的话题哈。赵民是出了一本书，对吧？这本书叫做 所谓情商高就是会说话日常生活版。 对，就是我之前好像很多的朋友都特别关注教说话类的一些书， 是 就虽然在可能在咱们学播音主持的看来，这说话怎么教呢？但是这个能说话跟会说话跟说得漂亮，说得让别人觉得舒服，我觉得可能是不同的一个阶段或者是程度吧。对不对？ 就我会觉得，就是说大家可能对于说话呀，包括对于情商啊，过去有很多的误解，包括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的 打破或者说矫正自己认知误区的这么一个过程、嗯、啊，比如说像说话这件事儿，大家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巧舌如簧，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代表我会说话呢？ 嗯， 那什么叫情商高呢？我会来事儿算不算情商高呢？ 嗯， 就是你会发现市面上关于情商和会说话的说法很多， 还真是。 但是我会觉得在写这本书之前，必须要先理清很多的误区， 嗯， 包括跟大家一起去探讨，一起去看清楚究竟什么是会说话。其实在我看来，会说话只是最后一环了。 嗯， 其实你在前面，你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如何理解和看待对方， 嗯， 你怎么样体会亲密关系，你怎么样看待领导同事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你的认知和你的心理状态决定了你会说什么样的话。 嗯，所以呢，咱们今天也开始哈，层层剥析这里面的关系，因为我们也是邀请了赵民连续做几周的直播哈，跟我们就是有一些什么 看来我不来都不行了 情商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都可以跟这个赵民来聊一聊，因为赵民本身就是一个主持人，然后现在是虽然辞职了吧，这个但是他会有很多的关于说话方面的一些心得哈，包括出了这本书，我知道你这书也有很多的粉丝，卖的还挺贵的，然后还有那么多人买哈， 不贵，打折 然后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这个书里面的内容，包括书外面一些内容。咱们今天先就着什么聊呢？最近大家一些关注的热门的话题，还有热门的点来聊。嗯、 好啊， 我觉得最近大家关注的最热的就是咱们之前节目也说过，《我的前半生》 哇，太火了。 对，《我的前半生》里面有一个特别火的角色，就是这贺涵，靳东演的这个角色。 对对对。 嗯，你发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我们还是先看一个片段哈。这个片段呢，就是最开始他出场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算是有一个角色定位吧，有这么一段哈，看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从现在开始 ，lift 项目你找别人跟着你干，我不干了。从今以后，所有你接手的项目我都不干了。我辛辛苦苦熬了那么多个通宵得出来的结论，我出去打个电话回来就被你这样随手改了，还7%个点，你真敢说出口？哎，你让人家怎么能信任我们可以得到这么高的提升？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人家要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就是要得出一个高于3%的结论，他们好向公司申请资源和费用投入。你现在给了人家一个2%，让人家怎么做？如果公司投不出钱来，我们接下来的工作也就无从谈起。 我是一个咨询顾问，我这么多年刻苦努力的学习实践，就是希望用各种方法计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数据结论。 准确讲，你应该以你多年所学的各种方法计算出一个人家想要的数据结论。数据是死的，拿数据怎么排列组合导出结论，这是活的。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嘛，我们要时刻心系客户，体验他们的悲观和快乐情绪，并且与他们站在同一战线上。 你大可以继续你的歪理邪说，也大可以继续走你的捷径。你是你，我是我，我不认可，也不会追随。 大姐，你飞也好，其他公司也罢，我们不是天使，我们不是来拯救众生的。我们唯一应该感兴趣的就是他们的钱包，用最少的时间赚最多的钱，这就是高效啊。至于事实真相，那是警察的工作。走吧。 哎，好了，这个刚才跟赵民分享了一段他的片段哈，我们看看这个在我的前半生当中，贺涵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情商比较高的人哈。首先赵民用一句话来给他的情商打分，如果说100分的话，你觉得他的情商能打多少分呢？ 我觉得也就是70-80分吧。 那还挺高的了其实。 但也算不上高啊，就我觉得就算是正常的这个公司白领的这样一种状态，70-80分吧，因为毕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嘛。 嗯嗯。 那我们不知道编剧对他的人物设定到底是个什么样，但是从剧中反映出来的那个样子， 嗯， 我会觉得可能从平均分上来看，也就是70多分，不到80分。当然有时候会高，有时候会低。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这个剧虽然我没有从头每一集不落的看到尾， 嗯， 但是呢，一些片段啊，或者一些重点的一些 一些 该看的都看了。 对，就我会发现贺涵有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虽然人长得帅，虽然这个多金啊， 嗯、 而且很多女人都扑他嘛，但我会觉得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喜欢讲道理。 啊、 哦，就是贺涵特别喜欢讲道理，跟唐晶也好，跟这个子君也好， 嗯， 就他老是摆出一副过来人的状态， 嗯、 就是用一种上帝视角，就是、 嗯、 哎呀，这些东西我都经历过， 都过来了， 背后的本质和这个中间的沟沟坎坎，我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告诉你的就是对的，我告诉你的就是真理， 嗯、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有这样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大男子主义吧， 嗯， 也可能是狮子座哈， 嗯， 对，就是我会觉得。嗯，在沟通当中，实际上是在两性关系当中，如果长期的处于这样一种口吻和状态跟对方沟通的话，我觉得会让对方讨厌。 对，还真是。刚才赵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就其中的一个情节哈，就是、嗯、罗子君在刚刚要离婚的时候，贺涵本来是去劝他的，后来越劝呢，罗子君其实是越生气的哈。然后罗子君就反问他了一句话， 嗯、 说你爱过吗？就你爱过的话，你就不会这么说话了。你爱过不会去计较到底得到什么，你爱过只是计较说你到底应该去付出一些什么。 对， 所以我们发现像贺涵这样的人，之前很多网上的风评说贺涵真是情商太高了，帅气、多金、懂得的道理多，对任何事情游刃有余、 嗯、 可是到最后你发现他自己也迷茫了，他懂得那么多道理，但是最后你发现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到底选择什么、 嗯、 所以这种人我觉得刚才赵民没有给他打一个特别高的分数哈，是有道理的，对吧？ 我觉得只能说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职场的竞争者，或者说他是个很出色的这么一个领导， 嗯， 那么他对于获得自己事业上的成功啊，怎么样挖掘更多的机会啊， 嗯， 怎么样在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嘛， 嗯， 那这实际上体现的是他的谋略，体现他的智商啊， 嗯， 我们就是说回来，那到底什么是情商啊？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你管理和控制你自己情绪的能力， 嗯， 对。为什么我们喜欢用一种过来人的这样一种父母的这样一种姿态去教训别人、 嗯、 跟别人讲道理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太敢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 哦、 从心理学上来讲、 嗯、 他害怕自己身上最脆弱的那部分被别人看到、 嗯、 所以他需要给自己这样一个面具，以强者的身份出现啊，然后那就是他给自己的一种人物设定嘛。 嗯， 就他觉得我贺涵就一定要以一种始终以一种成功者的角色、过来人的角色、上帝视角。 嗯， 对。 所以他这个所谓的高情商，其实是有一些虚假在里面的。 是的，是的。 就是说他懂得了世界上所有的道理，但是他未必能过得好自己的生活。 没错，也就是说他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可爱的，他实际上是一个成功的男人。 嗯， 但他不是一个可爱的男人。 嗯， 你会觉得他身上那些商业的东西太多。而人情味儿的东西，或者说是他那种作为男人可爱的纯真的那一面却少得很多，这个可能也是我们整个社会价值观对人的这样一种塑造， 嗯， 就是脸谱单一化的一个问题。就我们会发现现在社会上对于男人成功的标准就是要多金，对吗？ 帅气， 要帅气，这个高富帅嘛，是吧、 嗯、 这样一种单一的价值观，所以就造成了脸谱的单一化。 对，而且这个脸谱还真不是形象给，就是这个电视剧给它塑造出来的，而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切切实实的存在着很多这样的，就把自己脸谱化的，或者说给自己买面具，越厚的越好，买了一堆面具天天往脸上套的那种人。 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一个电影、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嗯、 早些年在红遍中国和这个叫我的野蛮女友啊、 哎、 那个片子哈、 嗯、 里面这个男主角叫车太贤是吗、 嗯、 就他你会觉得他很可爱吗？对吗？然后他的情商非常高，是吧、 嗯、 他会懂得怎么样哄女孩子开心，很有人情味儿。 嗯，就比较真实吧，活的。 对 对, 对。 所以为什么一个人的情商在处理不同的事情、嗯、在处理别人的事情和在处理自己的事情上面这个分数会有所不同，可能也是因为他如果一加进感情的因素来，他就没有办法就是把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是吗？可以这么去理解吗？其实很多人应该都是在处理自己跟处理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不一样吧。嗯， 医者难自医嘛， 嗯， 就治别人家的病的时候都是头头是道啊， 对， 然后自己头疼脑热的时候可能就会多疑啊， 对， 就会多想， 还真是这样的。 对对对，其实感情当中也是这样， 嗯， 就包括像我，然后呢，因为我写完这本书之后，很多人会说我是情感专家，我说这是最大的误解啊， 嗯、 我说我不是情感专家， 嗯， 其实，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也有遇到一些不太好解决的一些沟通方面的问题。 嗯， 比如说跟长辈， 嗯， 或者说跟一些不太讲道理的人、 嗯、 或者说跟你是完全不同两个世界的人， 哎，这种 你会发现 跟他把天说下来都没用， 对， 就很难说服别人嘛。 嗯，但你知道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多情商高的人会怎么处理啊？我觉得他会觉得我既然说不通我就不说了，就是我只要知道你需要什么，我看我能不能给你提供就行了。因为我是原来总觉得就是应该跟每个人都是能沟通的，后来发现因为世界观啊或者是你一些处事的方式的不同，就是真的有一些人你感觉在对牛弹琴，就你觉得你是对的，他觉得他是对的，然后你觉得那我们两个可不可以稍稍碰撞一下吗？不行，就是你觉得一直在对牛弹琴，你的点跟他的点永远搭不到一块儿。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怎么办，我一定要跟他解释，反复的解释，其实是发现没有用的。而我后来呢，就是我不知道赵民怎么分析哈，就我发现有一些情商我认为是比较高的人，他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会不想去跟他碰这个点，就是不硬碰，但是他试图去说我看他到底想说什么，然后我能达到几分就达到几分，我不要求说这个十分的强求他十分的去理解我或者是信任我。我不知道赵明觉得这种算不算是情商高呢？ 嗯，我觉得只要在沟通当中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的需求， 嗯， 然后呢不至于关系破裂，不至于谈崩， 嗯， 我觉得都是一个情商比较高的一种表现。 还真是。 对，就是说不要让情绪去干扰你的思考，不要干扰你的真正要达到的目的。 哦，对对对对 对， 这句话太精辟了。就是情商高是什么？就是你永远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然后你知道把这事儿给干了就行了。 对。 而情商低就会因为这个中间的一些情绪的变化呀什么的，到最后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了。这个咱们一会儿会从最近的一些热播的电影跟电视剧当中分析哈。 没问题。 就是一部电影下来之后，最后他说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到底要干什么哈，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最近还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楚乔传》哈，也是刚刚播完，里面的男主角宇文玥是我一个我觉得实在无法去接受的一个那个在现实生活当中难以接受哈，影视剧当中没问题，又高又高又富又帅，然后也没问题，这个名门之后嘛哈，但是你真的从现实生活当中去分析他这个人，怎么说呢，总是会觉得有点就是有点不太会沟通哈，我总觉得不太会沟通的人情商不是特别特别的高。咱们也先看一个片段哈，就是他被误解的一个片段，然后咱们再继续聊。 如果严寻不接旨，我就让他立刻死在这里。 放开我，放开我， 再提醒你一下，你的心儿可就在下面呢。 他的狂徒还不截止， 不必再掩饰了，将这些犯人立刻行刑。 你敢？ 我来也。 上面的那些人是我的丈夫，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亲人，相信在这个天地间不会再有第二个人比我更有资格做这件事了。 哎，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楚乔传》的一个片段哈，也是这个后期导致剧情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我估计这个肯定是赵民没怎么看哈，就是他应该不像是看这种电视剧的人。哎，我们来大致， 哎，这个话什么意思？ 我们大致解释一下哈。这个男主角宇文玥他是一个什么样个性呢？他心怀家国天下，但是我为什么说他情商不高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遇到什么事儿他不爱解释。其实在他的好朋友燕洵就发生了一些事儿之后哈，他在暗地里默默的帮助了他很多的事情，也没有说落井下石，而且也不像说他在这个就上面刚才那个表现出来的那样，就表现出来他很冷漠，然后说赶紧该斩就斩吧，其实并不是这样。可是他的好朋友呢就一直误解他，一直到这个剧的最后，并且就是因为这种误解哈，还导致了后来他们又兵戎相见啊等等等等一些事情哈。可是明明他的在心里面是支持他的这个好朋友的，并且还劝皇上不要杀掉他这个好朋友，可是一直到后来就都没有把这个误会给解开，然后包括他心爱的女人也到了很后来很后来才把这个误会给解开。所以这个当然演电视剧嘛，就肯定得有点误会哈，但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不让别人知道，而且呢还不解释的这种人，你觉得是不是情商不太高呢？ 啊，绝对的。 而且我觉得可能智商也有点偏低。 嗨， 就是我们先说情商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在特别是在情侣当中，经常出现了一种状况，就是老婆会觉得，哎，你是我老公，那么我心里怎么想你应该知道啊。 嗯，对啊， 你不知道怎么会当我老公呢？ 哎， 对吧？ 嗯， 那他会觉得你有问题吗？但实际上我觉得不管是结婚多少年的夫妻啊，包括情侣啊，及时的充分的沟通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对， 那你以为对方什么都明白，实际上不是，实际上真的不是。 所以咱们这个到底，我觉得这个最后是怎么样啊？咱们先留一个扣。 好的。 这个咱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具体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个两个人的接触过程当中哈，这个不说跟不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马上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16:32了，我们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呢，我们是请来了畅销书作家赵民，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情商的问题哈。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是停留在了最近的一个热播的电视剧的男主角身上，就是《楚乔传》的宇文玥。然后刚才呢，赵民一句话去形容这个宇文玥的情商问题哈，就是说他不止情商偏低，他智商好像也偏低。所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哈，就有的时候你说在亲密关系当中，或者包括在职场上面，就是你觉得什么事儿别人应该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其实我觉得自己以为别人应该知道，我觉得还好。最要命的是问题是我想要和你应该的问题。 嗯， 就是这话该怎么理解呢？就是我希望。 嗯， 比如说哈，今天外面下大雨了， 嗯 ，OK， 那我今天加班， 嗯， 加班结束了，那我想要让我老公， 嗯， 来楼下接我， 嗯， 开车到公司来接我， 嗯， 这是他想要， 嗯， 然后呢，他就会觉得，那我老公应该来接我， 嗯， 他觉得他老公来接他是应该的 ，OK， 我们先不说这个契约在他们两个关系当中到底是不是应该的， 嗯， 但很多不愉快和争吵其实都是由我想要和我应该， 嗯。 来造成的。 嗯， 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升级版，就是一方面觉得你应该懂我的心思， 嗯， 对吧？现在我的需求你应该能够猜到嘛， 嗯， 是吧？我不说你也应该懂啊， 对， 要不然你怎么当我老公呢？对吧？ 对， 但有的时候还真是在这些问题上会有很多的 这个小问题啊。 对，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进入婚姻或者在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不妨把一些话题拿出来，沟通沟通。比如说你喜欢吃什么菜，你不喜欢吃什么菜，你喜欢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啊，你希望对方做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喜欢粘人吗？我不粘人你能接受吗？我觉得可以把很多的话题提前多做一些沟通嘛。其实这里面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稍稍说一个心理学方面的一个概念哈，叫约哈里窗户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有四个区。这四个区呢是开放区，盲目区，隐秘区和未知区。你和我都知道的事儿叫开放区。比如说你见到一个老同事，咱俩今天刚见面，我们可以聊很多过去大家共同的经历和认识的人， 对， 这是我们的开放区。而盲目区呢是关于我的事儿，我自己不知道，但是你知道。而隐秘区呢是我知道，但是你不知道。那这就是回应了刚才你问我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他自己心里想的是一码事儿，但别人并不清楚。怎么样建立亲密关系呢？把自己隐秘区当中的一些情况不断的透露出来，把隐秘区缩小而扩大开放区，这个时候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不光是亲密关系哈，其实有的时候同事和同事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也是一样的。 对，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不知道男生会怎么样啊，其实很多的女生闺蜜之间的那种感情也是挺有趣的。就是打个比方，就是今天有一件什么什么样的事儿，我会认为我的闺蜜应该是站在我这边的，或者说我的闺蜜应该是相信我的。这个时候你发现她有一点点质疑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生气，甚至勃然大怒。 没错。 然后后来可能 颠覆你的期待了。 对，闺蜜都说，为什么你会这么发怒呢？我觉得这件事情的事实是这样的。你可能会说一句，难道你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可是他毕竟不是你，而且我觉得就是旁人呢，还是会站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角度去分析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个人际交往的时候跟亲密关系一样经常会发生的这个事儿。其实楚乔， 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嘛。 对，他觉得你应该是理解的。 这就是情商低的表现。 对。所以刚才说到这个在楚乔传当中宇文玥这个角色哈，虽然他是男一号，但真的不得不说他是一个情商确实不大高的一个人。就是他把这个误会一直保留着，他甚至知道这个误会可能日后会对他们的关系，甚至他的家国大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有一些时候呢，你把误会解开了，就没有后续那些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些很繁杂的事情了。 对，他必须得这么写，编剧必须得这么写。因为所有的影视剧当中他必须要有冲突，而冲突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有瑕疵的人格嘛，有缺陷的人格嘛。 所以你知道，我觉得现在有一种误区哈，就是也算是个题外话，就是有很多的年纪小一点的这个还没有涉世未深的一些这个小朋友们哈，有的时候看影视剧之后呢，会学习里面角色的一些处事的方式。可是我们要知道，影视剧当中啊，他这个主人公都是情商没那么高的人，因为情商高的人一般都当不了男一或者是女一，他一开始把所有的事情都给说清楚了，那这剧还怎么编呢？所以在影视剧当中啊，一般就是女一或者是男一，我不管是爱你喜欢你，还是说我到底是什么想法，甚至我生病了突然间走掉，我就是不告诉你。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处理方式，我觉得 是一个并不正确的。 所以其实你跟我都演不了男一号和女一号， 永远演不了。因为你像现在这个偶像剧当中一个经典的套路哈，就是说突然发现一个人生病了，那么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人他就不告诉，说怕他担心，就一个人啪跑到这个国外去了。然后这个亲密关系当中那个人就要死要活的找，找也找不着，他就是不说，他就是在找，一个人不说，一个人在找，然后就这样很痛苦。但是这种事儿其实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应该是沟通啊，而不是说一下子就溜掉了呀。这是一种很逃避的表现。所以这种就是， 但是你知道吗，赵爽，其实我会发现啊，就大家有的时候明明知道那是一种低情商的表现，但是他还是愿意去那么做。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多人喜欢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谋求两性关系当中的存在感。就他会觉得，我不作一下，我不调皮一下，我不折腾一下，我引不起你的注意。我必须要加强我在这个关系当中的权力和话语权。所以这个时候他要通过作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但实际上他不明白啊，比如说越作自己的地位越低。 对 吗？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情商啊，真有时候也别太学那个影视剧当中或小说当中那些角色。 所以我们以前老听那句话吧，你是不是琼瑶剧看多了？ 对，而且你知道人家呀，人家是有主角光环的，这东西很贵，你是买不起的。 对， 主角光环是你即使 100个人围攻你一个，你也照样能赢的，是吧？但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主角光环在的。 哎，你说到这儿，我觉得你说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话题啊，嗯、我觉得也让我想起前段时间，一个很著名的，我就不点名了哈、嗯，一个著名的心理学一个老师啊、发了一篇公众号文章，说你过不好就是因为你情商太高。 嗯嗯， 就是他反其道而行之，他觉得我们高估了情商的作用、然后他举了很多例子，举什么例子呢？他说你看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就是一个情商很低的人， 嗯， 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个乔布斯， 嗯 啊，就是一个情商很低的人， 嗯， 他可以在公开场合骂他的员工， 嗯 啊，他可以说他的员工是垃圾， 嗯 啊，你看这样的人情商这么低，但他成就了一番伟业，他成为了彪炳史册的大人物。 嗯， 他说你过不好一生就是因为你的情商太高，你不断的取悦别人 啊、 就我会觉得我真的很想反击一下， 嗯， 但是后来没有说，也是觉得没有必要。但今天这样一个机会、利用跟赵爽参加这个节目的机会，我很想说一说，我觉得这种论调大家一定要端正思想， 逻辑是有问题的， 一定有很大的问题啊。 嗯， 就是说刚才你讲了主角光环，对吗、就一个人他必须要具备极强的不可替代的非常强的能力的时候、他才有资格不讲情商。 嗯， 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还没有到不讲情商的那个地步。 对 对, 对， 所以我就说在职场上也好，在两性关系当中，在家庭当中也好、要顾两头，两头当中要顾一个、要么你特别会做人，要么你能力特别强， 嗯， 对吗？ 对，或者说我们换一种思路来说哈，他这逻辑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有很多特别成功的人情商也许并不高，但并不是说所有成功的人情商都不高、 没错。 而且再换一种逻辑，并不是说只有情商不高才可以成功。 对，那到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特别偏执的傻瓜了。 这就是一个这个偷换概念的问题。 对对对对。 而且我们在承认这些人的功绩的同时，我们并没有承认说他的人品怎么样啊，他做人怎么样啊？因为这些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是肯定了他在某一方面领域的一个成就，但不能偷换概念，不能说哦，我只有有成就了，我才可以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那么，非常优秀的人，你看情商也不高，所以你过不好就是因为情商太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把整个逻辑都给颠倒了。咱不说这个了，再说一会儿咱们情商也高不上去了哈。说一个就大家觉得情商比较高的，也带有主角光环，但确实呢是一个在各个方面哈、无论是在感情方面七个媳妇儿，还是说在这个事业方面哈、这个一边踏着事业方面一边是那个怎么说呢，这个跟皇上关系特别好，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又跟各种反皇上的人关系特别好哈、就是左右都吃得开。我一说我估计大家也都知道了，是《鹿鼎记》这样的一个片子哈、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的片段。 上胆纷纷气成豪顿， 穆王爷率领10万大军 直捣云南， 直捣云南不毛之地，追杀蒙古的自皇帝。 该过该 过。 开水啊，你当心点吧，小宝。哎呀，你真是的，没有钱又想听人家说书，你好好的坐着吧。你 我来说还好一点。 哼， 穆王爷同脚渡江渡了3天了还没说完。 哎，真是大获全胜了。穆王爷宅心仁厚，爱民如子，未免伤及无辜，于是下令全军退守城外6里，让军中将士们得以稍作休息。 嘿嘿、你说的真是动听啊，说的我的元神都出了窍了。 嘿嘿嘿。当晚穆王爷在军营之中 飘荡夜读春秋 啊， 未免太过分了吧。 哎，是 就是我呀， 要是你又怎么样啊，把人家揍一顿啊。 你这个傻瓜，还用得着我来动手吗？不过如果有银子的话嘛， 怎么样， 我一定狠狠地捶那个秃子的头。 刀火刀火。 喂，为什么打我的头啊？ 哎呀，对不起啊，刚才那位大叔叫你铁头黄又给你银子，我以为你是他呀。铁头黄很喜欢人家打他的头啊。哎呀，对不起，真的是很抱歉，改天吃个饭。 刀火。 喂，我刚才见着一个秃子，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啊。我不是穿了这件衣服，这次肯定没认错人了吧。 哎呀，我说了我不是铁头。 你这个臭小子，我呀当年要是长进的话，我早就听杨妈妈的话，喝一帖堕胎药啊，把你炒了个打掉。 我英俊潇洒，玉树临修，而且又母慈子孝，你哪舍得呀？ 啊，你不必跟他解释，要不是你勾结天地会的反贼背叛朕，挖掘大清宝藏，会朕的龙脉，我们会有今天之祸。 这个是大清宝藏啊。 这对翡翠马是吴应雄送给老子的，拿着。这把宝石你认得吧？是拿来骗文武大臣，要他们全都赞成撤凡。说到这个金饭碗，更是一字一类，是你亲自叫侍郎打造给我的，结果你炮轰伯爵府，把他轰得稀巴烂，你修复好之后又落在老子的手里。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鹿鼎记》当中哈韦小宝剪辑出来的几个片段，我们来看看这个人物的特征。首先呢，第一段哈，这个他看别人说书，他觉得人家说的不好，他一直在旁边嘲笑。结果这说书的人一到他身边了，他立马换了一副这个颜面哈，说啊，你的这个书讲的就是意思说特别棒啊，怎么样的？然后一走，他又立刻说，哼，这个东西我早就会说了，比你说的还好啊。然后这个第二段是他想打一个秃头的男人，然后他怎么打呢？就是先是啪捶了他一下，说哎铁头皇，然后想去这个跟他套个近乎的感觉哈，然后他说我不是，你认错人了。他说哦不好意思，说那个铁头皇就特别喜欢别人捶他的头。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又打了那个人一下，哎铁头皇，然后他说你怎么又打我，哎刚才有一个人长得跟你特别像，我还以为是你呢，然后一翻身又不是。就是他是一个就通过这样的一些小的伎俩，包括他哄他的妈妈呀，他妈妈说我当时就不应该要你，然后他说怎么会呢，我们的关系这么母慈子孝。然后哄皇上，就是其实他是反清复明联盟的嘛，然后那个是清朝的皇帝嘛，说啊你背叛了我，没有啊，我没有背叛你啊，我背叛你完全是因为我要帮你做事情，在帮你做事情的过程当中我迫不得已才会做出这些事情。就是你看他对整个的事儿，无论是什么样的事儿，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游刃有余的境地。所以你觉得这算是一个情商高的人吗？ 是， 就真的发现他情商真的特别高。 总的来说，我觉得韦小宝的确是一个情商比较高，而且智商也很高的人，双商都很高。为什么呢？你看他的人物形象啊，时而这个卖萌，时而逗乐，时而撒娇，时而又很机灵，对吗？但是他身上没有攻击性。 哎，对， 韦小宝身上没有攻击性。所以呢，别人不会把他当做真正的敌人。这是他很聪明的地方。 对。 那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没有攻击性呢？那就是其实在面子上，或者说是在跟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始终保持一种啊，我是很友善的。虽然我这人比较坏，心眼比较多，但是我是很友善，我没有坏心眼。当他没有攻击性的时候，那么很多时候他做的一些就容易做成嘛。包括你刚刚讲的娶了七个老婆，对吧？又跟他妈或者是跟他的其他人什么样关系非常处得非常好。他懂得在关系当中怎么样收放自如，该屈的屈，该伸的伸。 对 他的那个分寸感把握得很好。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还剩一些时间哈，我们现在要分析一下最近正在热播的一部电影，叫做《绣春刀》。很多人看了之后呢，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热血的武侠片哈，也特别燃，里面的角色演的也都非常的好。但是呢，咱们在刚才也说了，说这部电影呢可能会有一个小的缺憾，就是它在处理人物的个性方面啊，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完满。甚至啊，我们换一种话来说，就是人物个性显得好像都没有那么情商高。正好赵明应该也是看了这部电影。 我看了。 对，你来分析分析，就这里面你觉得情商最低的是谁，情商最高的是谁呢？ 情商最低的其实我会觉得那个叫北冥是吗？ 这个就是 那个画家杨幂演的那个角色，他也不能算是情商低吧，但至少我会觉得他不是一个情商高的人。就是比如说他最后还要再返回那个吊桥，对吧？那就是一种情绪被情绪控制的一种反应嘛。他没有去理性思考当时的处境是什么样的。实际上他快点跑了就好了嘛。当然剧情必须要这样设计哈。这个但是从人物的性格上来说，这个杨幂演的这个角色的确不是一个情商高的表现。那谁的情商比较高呢？我会觉得陆文昭演的那个，就是张译演的那个陆文昭，他是一个情商比较高的人。实际上他一直是安插在这个 眼线，其实是 没错，他是个眼线嘛。然后呢，他一直是想 推翻当时的这个政府嘛。 嗯。 但是他一直又表现的是一个亲政府的这样一种行为。 嗯。 对吗？然后通过自己的隐忍，通过自己的智慧，通过压抑自己内心的愤怒， 嗯， 他想要换一种活法，对吗？ 嗯。 但是呢，又把这些周围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然后最后要达到自己的这个， 嗯， 虽然最后没有达成啊， 嗯， 但是前半段至少是一个高情商的表现。 嗯嗯嗯，就是情商高的人呢，你觉得，他不一定说是活得最舒服的那一个，但他永远是活得目的最明确的那一个。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沟通啊？就是沟通的真正的它的意义在哪儿呢？ 嗯， 就是要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意图， 嗯， 去改变他的行为， 嗯， 就是我要跟你说话的目的，实际背后的含义是希望改变你， 嗯， 让你按照我的意图去发生行为上的改变。 但这个好难，哦。 那如果我的情绪代替了我的理性思考的话，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按照我的想法去改变， 嗯， 你反而会伤害我，对吗？ 嗯， 两个人反而会争吵，会破裂关系， 嗯。 那高情商的表现就是通过我的情绪的控制，很好的处理两个之间的关系，拿捏好分寸，然后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改变。 哎，我们再说说这男主角哈，刚才我是也是说一顿吐槽，就是自始至终其实他都不是特别明确他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儿。我觉得哈， 张震演的那个 对沈炼，就他一直都不是特别明确说我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儿， 嗯， 直到影片的最后，他有一句经典台词，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哈，大概意思就是， 嗯，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嗯，开始反思人生了。 就是，对，你突然间发现他就是那种，就是说他干了什么他都不知道，就是哦，有人这个威胁到他了，把那个人给杀了。 对， 不是还有这个笑话说，网上有人说这个千万别接近沈炼，就是你发现从头到尾，基本上这个只要威胁到他，他就把人给杀了。 嗯， 然后一直在保护杨幂这个角色，可是他也没有想说我为什么要保护，或者说这不是一个他一直以来的一个信仰或贯穿的一个东西哈，是不是他的情商其实也不是特别高？ 咱们先把情商放一边先不说啊， 嗯， 我会觉得在这角色当中，沈炼是被自己的深层动机在驱动着。 嗯， 就他其实内心当中是渴望得到杨幂这个角色嘛， 哦， 这是他的深层动机嘛，在深层动机的推动下， 嗯， 他可以做任何事。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事业当中，包括在婚姻当中、爱情当中，也可以不断的去问一下自己的，你的深层动机到底是什么？ 嗯， 有的时候深层动机运用的好，可以让自己更快的成功嘛。 哎， 对， 所以这个是今天咱们聊的哈，我觉得在跟赵民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嗯， 我好像又发现了一些我们后几期可以做的选题哈。 真的， 这个咱们后面咱们再仔细的剖析。现在马上进入今天的秘密华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啊。 哎，秘密花语呢就是秘密话语了。今天的秘密话语呢，我们会分享一个案例哈，这个是有这么一个女孩，然后给我们留言，就说嗯，她呢也是刚刚进入到职场当中哈，其实呢她想获得很多人的认可，她也收敛了很多自己的个性哈，她也知道这个受情绪左右其实不是一个情商高的表现， 对， 但是一段时间下来呢，她发现好像并没有达到她想要的效果，反而是周围的人呢对她评价也都不是特别的高，就是他已经尽量的没有发脾气了，而且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在收敛自己的一些个性哈。他说是为什么呢？是情商真的不够高吗？还是他哪里做错了呢？ 我觉得首先要考虑你高情商是为了什么， 嗯， 就你的沟通目标，你的目的到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嗯， 我觉得一味的压制自己的个性其实并不好， 嗯， 而且一旦有一个触发点你会爆发， 嗯， 那个时候你反而会把之前的好形象全部推翻了，对吗？ 还真是，嗯，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情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跟你的沟通目标配合在一起使用的， 嗯， 同时要给自己设立一个边界。 嗯，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不太懂得设立边界， 嗯， 就是说有话直说真的是我们一生都要修炼的一个功课， 嗯， 真的，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在家庭当中， 嗯， 是不是你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要告诉对方我的边界是什么， 嗯 OK， 这划清边界的时候便于我们双方更好的去相处。 所以咱们也说了，有人觉得八面玲珑或者是老好人就是情商高嘛，就大家都不讨厌他， 嗯， 但是不讨厌他并不代表别人都喜欢他， 对，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咱们所说的老好人就是没有给大家明确的边界， 嗯， 就觉得做什么事儿都可以， 嗯， 那慢慢的其实大家就觉得，哦，那既然可以那你就做呗，既然可以的话为什么不是你做呢？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哎，当有一天你觉得凭什么是我做，然后你爆发的时候别人就说他怎么 怎么了？ 他对他怎么变了一个人啊？ 他怎么变了一个人？我们再也不要理他了。 对对， 会就会有这样的一些 之前的好人形象全部倒塌了嘛？ 对，所以我们这个在下面的一些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伙儿聊，就是说关于情商的一些误区。 嗯， 因为包括我们平常说的哈，什么八面玲珑是情商高啊，然后什么什么样的表现是情商高啊，然后特别隐忍就是情商高啊， 嗯、 等等哈，其实都是有一些误区存在的，不管是在这个职场当中，还是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哈、 嗯、 所以其实像刚才问就是问我们这段话的那个女孩，我觉得可能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并不是说真的要收敛她的脾气跟个性，而是什么事情应该告诉别人，这件事情我是开心的愿意做的，还是说这件事我是不愿意做的、嗯、是应该这样更好一些吗？ 没错，我觉得在职场当中我觉得还是有话直说比较好，当然要讲方式方法。 嗯， 有话直说并不代表咄咄逼人、 嗯、 并不代表要话出伤人、 嗯、 而是讲究一种非常好的策略，把自己的边界告诉对方， 嗯， 然后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希望做成什么样， 嗯， 让别人知道你， 对， 这是最好的，这是最清爽的人际关系嘛。 对，或者是告诉他这件事儿我可以帮你做，但是呢并不是说这件事是我的义务。 没错， 对， 错， 我觉得这些可能会帮助他提升在这个职场的道路上面这个一些、嗯、怎么说呢，别人对他的认可度吧。 其实关于沟通的策略方面再做个小广告啊，大家可以从我的书当中找到一些答案、 嗯、对 啊、我的书叫所谓情商高就是会说话日常生活版、 哎、 是一个浅绿色的一个封面啊。 好，这个我们已经把图片放在这个网络上面了哈，当然我们还会在几期的节目当中跟赵明继续聊一聊这些关于情商的一些话题、 嗯、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搜索这个一直播或者是花椒平台搜索活力982哈、 嗯、 来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也非常高兴哈，请来了我的老同事畅销书作家赵明做客今天的节目。 我也特别特别开心，谢谢赵爽。 好的，再次谢谢赵明。那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哦，是活982活力榜哈，差点给说错了。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会啦。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for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Forever, they say. So baby.